是不是听不见我想对你说，从黑夜到天亮，从地狱到天堂，我们都错过。天是灰，云是碎，遗忘忘记在我面前早不能代表什么，是不是看不见，是不是听 是你的歌。

是与否，我也不想证明是与否，这不是我你分开的理由。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

收获。爱人花被爱很难抉择，我只想勇敢大步走。 面对两人生活，因爱够不够，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行动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 什么

是因为我在想你、yeah、爱我别走，在想你、yeah、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，爱我别走， 去羡慕飞鸟，世界

多少次等待，等待着爱情到来，等待着幸福被你全都打开。我和你迷路在人海，也看不清未来，曾经爱到心碎，伤口依然痛到现在。我和你相遇爱情海，戒备都心热爱，天亮后我才明白，是眼泪汇成了这片海。感觉这雨季快来到，风雨在云层中缠绕，沉默的天空你不会明了，我们只要一个拥抱。哦哦哦哦 证明是与否，我也不想证明是与否，这不是我，你否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Thank you.